是因为闷了很久，是因为想的太多，是心里起了作用。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，在一起有点勉强，该不该现在生活？不想太多，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，拜托，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说，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，不想多说，只是我怕眼泪攒不住，不懂你的黑色幽默，想痛却又在敲打我，说三年笑很久了吧，我不想拆穿你，当初是你开的玩笑，想痛却又在敲打我，说三年笑很久了吧，败给你的黑色幽默。像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，已经猜透看透，不想多说，把眼泪藏不住。 流畅的一气呵成的作品，这是来自周杰伦，叫做黑色幽默。恋人之间的黑色幽默呢，是你想也想不通，理也理不清，剪也剪不断，理还乱的情丝，永远是一场正在进行时的拉锯战。而同样是情绪表达，女生在恋爱当中的心情，我们来听听看张惠妹这首歌《哭不出来》。 才知道那都是真的，爱是真实存在，晴的天，雨的夜，平常的语言，怎么我宁愿不要懂，

还记得曾有过的梦。有人说你变得成熟，也不再拖住伤感的泪流。这些年你是否还在追求你说向往的怦然心动？请不要将眼泪都往心里藏，我怕善良的你只是假装坚强。当你心里有一丝的忧伤，请记得我在你身旁。对明天的太阳再去闯，请你不要将眼泪都往心里藏，我怕善良的你只是假装坚强。当你心里有一丝的忧伤，请记得我在你身旁。请你不要将眼泪都往心里藏，没有阳光的地方想让我分享你所有的成长，随明天的太阳再去闯。

少人才会漂亮，所有人等着瞧。 是来自彭佳慧，叫做《好预兆》。很多明星在出道之前呢，都是经过了各种的历练，而出道之后呢，还要继续煎熬。运气好的可能马上就大红大紫，而运气不好的呢，可能还要继续煎熬。周杰伦是因为当时上了吴宗宪的主持的《超级星王》节目，然后被吴宗宪给发掘，而当时呢，他写了一首非常奇怪的菜谱歌，从而引起了吴宗宪的注意，发现了他的才华。于是呢，就把当时的周杰伦和当时的词作者方文山一起签了下来。这是在1998年，这一年周杰伦写满了10首歌，终于开始发片，也终于开始红得一发不可收拾了。来回味一下这首我很喜欢的情歌，叫做《晴天》。 消失的那一天。

之间的后悔恨都让我心酸，最悲哀的愉快遇见就 是来自顺子，叫做遇见就爱。有时候呢，生活常常会给我们开玩笑，两个完全不搭嘎的人呢可能会在一起，而两个看似很甜蜜的人最终往往会以分手来收场。没有办法，我们应该用好的心态来历练自己，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。接下来听听看彭羚，这也是一位唱将级的歌手，给我一段仁爱路。 你爱我，你